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6集。他白净的像一尊冰雕，看着漂亮却少了几分人气儿，看着怪不舒服。沈觉按住心里浮起的异样感觉道， 原本便是他弄坏了君侯的风筝在先，君侯就是打杀了他也无妨，只是今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，皇上有过旨意，和宫不许见血也罢，君侯毕竟也受了委屈，今天这事儿臣替君侯瞒住，过会儿便是大典了，还请君侯早些回去收拾东西。 长城真是生了一张铁嘴，一番话说下来竟成了我的错。 百里渊神色漠然，把簪子扔在雪地里，背过身边走边道， 我听闻长城最近驻内阁例行变法，大刀阔斧消除荣官，连自己的东厂都不放过，年关一过，萧藩的事宜也要提上日程，那些个和皇家隔了好几重的旁支通通都要贬为庶人，不知我这个异姓侯可在其中。 君侯的爵位是祖上跟着太祖爷打天下传下来的，君侯又是百里家的嫡亲嫡支，当然不在萧藩之列。 这样啊。 百里渊顿了脚步，低着头在雪地上蹭着脚尖。 长臣现在要去哪儿呢？ 臣还要去换陛下起床。 为什么要去呢？让他睡着不好吗？ 百里渊道， 他睡着天下的权柄全都在你的手里。 沈觉微微眯起了眼，他忽然掂量不住这个看起来只有12岁的女娃娃了，她似乎是个饱受欺凌的文弱女孩，又似乎是个草菅人命的富家小姐，他似乎怕他学翻，又似乎不怕，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这种把握不住对手的感觉很不好。沈娟摸了摸腕上的碧玺珠子道， 君侯虽还是至灵，却也当慎言，臣还有事不奉陪了。 我以为长城是个恶鬼，没想到是一尊菩萨。 百里渊又道， 大中四间也难逃覆灭啊，长臣。 不干你事，君侯还是照顾好自个儿吧。 沈觉淡声道，负着手走上了家道。百里渊望着沈觉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淡红的唇角微微勾起，浮起一个险恶的笑容，那笑容万分狰狞，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恶鬼娃娃。他低声道， 那么我便恭祝长宫千古传唱，万世流芳。 几十人的东厂翻译在狭窄街巷中急速奔行，像一道黑色的利剑，街上的人马纷纷退避，露出张狂的神色，夏侯恋也在当中，他的腰间挎了雁翎刀，臂上绑了手弩，左边大腿上还放了一柄火铳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男人们沉闷的呼吸和脚步声，肃穆的像一个军队。胡同里巷纵横交错，像一个繁密的蛛网。然而翻译们目不斜视，每一个转弯都没有犹豫，似乎对京师的布局了如指掌。他们很快到了目的地，那是坐落在德胜门大街上的一座牙行。无需司徒锦发出号令，翻译们有条不紊地在牙行周边的胡同中散开，如同黑色的潮水在四面八方无声地奔散，最后消弭于无形。夏侯恋跟在司徒锦后面，两个人背靠着墙蹲在一个胡同里，胡同口出去就是牙行的大门。牙行是走南闯北的商人中转货物的地方，但这是一个私牙，老板没有官府发的官帖，里面的货物都是没有交过税客的私货。 按照往日的经验，大多是一些酒啊烟土什么的。老板给官衙的人上供点银子，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。只是今日不同，兴庆帮的老大供出来说，他们运来的东西都卖给了这家牙行的老板，预备在京师脱手。那东西神秘的紧，连兴庆帮老大自己都没有用过。据说看起来是个黑色的小药丸，叫什么极乐果。这名字太雅，黑道的人都管它叫黑粮。兴庆帮老大说，这黑粮服用了之后，欲仙欲死，如登极乐，只是有大毒。他亲眼见过一个人一口气吞了30粒，没过半炷香的功夫，七窍流血死了。夏侯炼探出一双眼看牙行的大门，门檐上悬着两个灯笼，灯笼底下站了两个人，都是裹着破布的灰布袄子，在冷风里不停搓着手，走动间露出藏在衣襟底下的家伙，看起来似乎是2尺长的短刀。 以后小心点，这里面都是亡命徒，有很多都是通缉在案的凶犯。 司徒锦低声道。 真不巧，我也是。 夏侯炼一面检查自己的弩箭和弹丸，一面道。 司徒老哥，一会儿我打先锋，你慢点进去。 司徒锦皱眉看他。 你有家有事，伤着了回去让嫂子和玉姐难过可不好。我光棍一个，没关系。 夏侯炼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哎，听说昨儿你俩又吵起来了，没事吧？ 你受了伤，杜主也会难过。 司徒锦叹了口气，露出无奈的神色。 哎，这几日追查极乐果夜不归宿，他又怀疑我在外面有人。其实我没跟他吵，每回都是他哭我哄。 夏侯炼没有哄过女人，只哄过沈珏，遇到这种情况也给不出什么好建议，只好陪着司徒锦叹气。 东厂事务冗杂，我很少得空留在家里陪他们。明月性子敏感，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空档还用来争吵。 昏暗的月光底下，司徒锦风冷鲜明的脸上显出少有的落寞。 他总是害怕自己年老色衰，觉得比不上别家的年轻姑娘。其实不是的，世上只有一个明月，我只喜欢明月。 司徒锦从怀里掏出一个长条形的红木小盒子，打开给夏侯炼看，里面有一个蕾丝鎏金簪子。司徒锦道， 当初我娶她的时候送给她的聘礼就是这样的簪子，前几天我在琉璃厂又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大约是一对，竟也被我缝上了。你说我送给他当赔礼，他会喜欢吗？ 夏侯炼纠结了一会儿道， 要不你一会儿问问督主，他以前天天和女人打交道，肯定比咱俩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